Hello， 喂，哇，翻嚟， 我哋都研究紧咧，嗰、那个阿、仙人话系冇记错，Parkling 嗰度啊。是柏麗大道那邊是不是以前軍營啊？ 是啦，因為那個就在咩啊倫敦戲院行上嚟咧，佢幾多軍營嚟嘅？ 阿、冬天祥提你，佢話有個水鬼鬼故仲有個後記未講啊。 哦，邊個後記啊？ 唔記得咗啦，佢已經。 哦，佢即係你嗰啲啊嘛，你嗰啲話大佬要慢慢揾先啦。好，係繼續講埋。 嗯， 咁咪跟住佢喺度話，咦唔係喎，即系个后屘咧，讲讲下咧，即系个初头系个女仔发现嘅，咁啊讲下个男仔发现到咯， 佢都 get 到啦，开始 系啦，嗰样唔系，即系佢哋系其实你两个都见唔到嘢嘅，即系纯粹系个感觉嚟嘅啫。 系 跟住梗系喂，极打得几火热都冷却啦，系嘛？即系大家一 feel 到呢啲嘢， 冷水淋落嚟嘅感觉啦，直头 即错事都变咗，想做错事都做唔到噶。咁啊，嗱嗱声，你喂走啦，不如咁啊，又夜咧吓，咁啊，喂走啦，唔好喺度啦，咁啊走啦，咁啊两个拖住手咧，一路行咧，嗰种感觉冇散到， 有人吊住佢尾， 系啦，都系好似有人，喂唔系喎，好似喺后面，跟住两个咧，其实个男仔系识嘢嘅，啲人话。唔好拧转头望啊嘛，跟住整熄膊头啲火啊嘛，咁但系你啲人系好奇噶嘛，系咪先？即系等于你俾只红锥啲人话最佳方法啊，扮死你扮死一阵佢唔惊，我因为咁一照射落嚟咪大镬，系嘛？咁啊，梗系望噶啦，佢冇唔觉，跟住唉，唔好理啦，行快步啦。咁嗰阵你嗰个出口就喺佢有一个出口喺边度落翻去嘅， 喺嗰個 Austin 道嗰落翻去嘅，可以 係咁樣噶嘛？ 係啦，即係 個另外嗰邊 係啦，落翻去 Austin 道嗰度咧，即係以前佢嗰度可以一落嚟一穿翻出去，行冇幾耐就可以去到佐敦道碼頭嘅。 哦，我知邊度 係啦，咁啊喺嗰邊走。咁喂，唔好啦，行快啲啊，走。咁啊，去到行到行下咧，佢哋。即系手越拖越实，就即系其实两个人手心都出汗嘅，你惊啊嘛，系啦。跟住去到就到出口嗰阵时咧，佢听到佢话听到声拜拜，拜拜咁样， 咁好服务嘅。 系啊，我拜拜咁样，哇！嗰一声咧， 两个一齐听到， 两个都听到。 集体撞鬼事件嚟嘅咩？ 直情两个即系乜嘢好奇心冇啦，唔望走。 即刻截的士走啦！ 唔系你冲一冲翻出去就一好容易入咗去边度噶啦嘛？佐敦噶啦嘛？嗰度嗰啲行一落去，其实嗰度以前佢嗰个嗰阵时应该仲有间 disco 嘅，伦敦戏院有间 disco 噶嘛？后期变咗间 disco 噶嘛？嗰度即系成日都好多人嘅。佢哇！佢直情听到嗰声，即系好似哇喺个好深沉，拜拜哇！嗰啲声啊，直情入心坎嘅啫，好攞命。 你就系嗰种心入边寒到出嚟啦。 系啊，咦、哎、阿 Ken 你好，哇新诶、哎，我头先去鸭记咧食嘢都撞到几个，咁我将嗰个姐真系益我嘅。咁啊，三嗰张台好鬼细嘅啫。 系， 咁已经有三个台湾个女仔坐喺度等紧，即系唔知食咩好。 嗯， 即系一听佢哋讲国语就知佢系台湾人 嘅， 嗰啲口音唔同啊嘛。跟住我啊坐喺嗰三个女仔中呢度，跟住咧有四个女仔入嚟，一样佢坐埋嗰张台度。嗰四个马来西亚嘅，有一个识广东话嘅。 嗯， 系啦。嗰个佢哋喺度叫嘢食，喺你知道最好食嘅边档噶啦，鸭寮街嗰度肠粉咧，跟住懒醒咁叫嗰啲人，千祈唔好食，呢度净系肠粉嘅。 你同佢讲，你饮唔住， 嗰啲唔使试，唔系佢哋想叫啊嘛，咁我第一知佢哋游客特登慕名嚟嘅，佢哋话想叫啲人嗰阵，千万别吃。 会濑嘢，会濑嘢。 我哋望下嗰啲冇人食嗰啲嘢， 睇下真系噶。去人哋去旅行咧、 嗯， 去啲即系叫做知名嘅景点食嘢嘅时候咧，你望下当地人点啲咩，跟住嗌就冇错。 跟住我落酱，佢哋又跟我落酱，我落芝麻就跟我落芝麻咁。诶， 阿 Ken 嗰几个马来西亚嗰几个女仔好靓下噶。 阿 Ken 有冇故事啊？ 系啊，呢个就系咩啦？即系你最攞命就系突然间佢同你，即系其实你或者嗰啲仁兄咧，大家盼当我走得啦，你唔好同我讲拜拜，真系好攞命啊！你嗰把声系嘛？ 佢仲要系冇起伏噶，佢哋讲嘢系真系冇起伏噶。 系啊，直咁样噶嘛，好似啲电脑声咁啊，横噶嘛。咁又继续咯，讲翻电影咯。咁咧呢个就系我朋友讲俾我听嘅，即系我哋好少交流呢啲嘢嘅，即系你成日颠倒日夜开工，你讲啲把鬼咁样，真系惊噶嘛。 系嘛，有时间都恰多阵啦，转头又开工啦，系咪先？边会讲呢啲嘢，谂呢啲嘢？ 其实反而嗰阵时唔中意讲呢啲嘅。咁我哋佢同我讲咧，佢就系去尖沙咀一栋旧楼，嗰间旧楼咧就嗰阵时系诶点样丢空咗，又冇人收购嗰啲啦，咁咧最啱就借嚟拍嘢噶啦，系嘛？佢系喺天棚拍嘢嘅，咁你知道我哋要搬好多嘢上天棚噶嘛？拍戏嗰啲好鬼死重啊！ 就系嗰啲咁大嚿嗰啲插梳、甩拖线嗰啲啊，有灯啊，有呢样嗰样。 但系嗰啲制作部嗰啲阿哥咧，就通常唔会叫你 call 个吊机车俾你咁舒服嘅，你又搬上去。咁咧， 爬楼梯搬上去。 系啊，咁咧就嗰度佢五层五，即系旧楼嘅五楼，其实四层高嘅啫。 嗯， 佢一楼啊叫佢一楼就叫二楼，二三四咁啊。六佢话六层高，其实应该得五层嘅，因为旧楼叫法好得意嘅。咁佢哋要上天棚拍嘢嘅，咁咧嗰晚咧就应该系十点通告，即系要就翻嗰啲期。你知嗰年好旺嘅嗰阵时，一个月几十套戏嗰啲要就翻嗰啲演员，你早去都冇用。咁佢哋咪要 set 好晒啲灯 ，set 晒啲灯。打好上去啊，整好晒啲灯啊，咁啊沿途条楼梯啊放翻两。搵啲线放翻啲光灯啊，俾人上嚟冇扑亲嗰啲咧，即系间疏整几盏灯啊。咁咪嗰个啊，嗰条街喺边度咧？斜路上去嗰度，天文台度唔系啊？嗰度系边度咧？佢讲我唔记得咗个名，因为嗰度楼拆咗噶啦。咁佢又喺嗰度set 灯啦 ，set 完晒之后咧，咁佢哋就有一个咧就话落去买嘢饮，咁落楼落完翻上嚟咧，你记住成栋楼系佢准备拆，系啦，好似系咩啊？加拿分道啊嘛，尖沙咀分道，加拿分道系咪嗰度咧？好似系加拿分道 啊！因为咧，我记得你讲九龙公园啊嘛，佢好似三个定四个出口噶嘛，有一边咧就系连住连住入去就好似系游泳池噶嘛，另外嗰边 唔系一边系弥敦道柏林， 系啊， 一边就系广东，一边就中间道，唔系中间道， 近总之系近广东道嗰边嘅有一个出口，跟住仲有一个出口，我唔记得咗系。是不是就是那边？我记得那个位入去是 那 个旧楼， 不是在哥斯丁道，那个在加拿分道在里面的。 都是尖沙咀那边。 是啦。那他落楼啦，落完楼呢那就翻上楼啦，落完去翻上楼，那他着晒灯啦，没什么东西。那经过三楼呢，他应该是一梯两火的，我的旧楼好伟大，一梯两火。他见到呢，其中个单位其实嗰度丢空晒噶嘛，个单位里边有灯， 即系好似有人住咁嘅款。 系啦，有灯，闩咗门。其实佢哋上去嗰阵时好多都系开咗噶啲门，即系嗰啲旧楼咧，尽量系等你啲业主唔敢再翻去住咧，丢空佢啊，又剩嘅。佢又见到有间屋闩咗门系有光喎。 会唔会系啲个 I I 啊啲 ？I I 唔会噶 ，I I 唔会着灯噶。 有冇闸噶？佢哋嗰阵时 冇嘅，呢啲系木门，有木门，木门嚟嘅，系啊。跟住点解有人嘅？佢以为系嗰啲服装啊到咗咧，佢搵个地方 摆住先 啊，就譬如整茶水间啊，嗰啲烫衫啊，啲冇理嘅。咁啊走上去，即系嗱十点通告咧，通常。灯我哋要早一两个钟头到现场啊 ，set 好晒灯，打到光晒咁样，方便人做嘢噶嘛。咁啊， 冇，跟住我就上去，跟住佢我朋友上到去啦，就问佢啲嗰啲手足啦，喂，佢话喂，点解头先三楼嗰度有人着咗灯嘅？佢经过咗，有人着灯，有人边个嚟咗？佢冇人嚟啊！佢话如果佢话唔系服装或者唔系梳化服嗰啲嚟做咩？佢黐线啦！佢就嚟咗要问我哋借电噶嘛？ 系， 因为你煲水又要电啦，你吹头嗰啲又要电啦，烫衫又要电，佢一定会问我哋借电噶嘛？佢话系佢话冇喎。冇人，佢话你咪眼花啊！ 阿坡咧话咧，冇人都有电灯。 系啦，呢、這个就系问题啦。点解会着到？点解会有灯？ 嗯， 系嘛？唔系佢嗰种光唔系好光嘅， 系 唔系嗰啲电灯？唔系好似光橙橙，唔系嗰啲。 哦，即系唔系屋企嗰啲 系啦，跟住咧，佢就话喂，落去睇下咁啊，落去睇下，反正得闲冇嘢好做，搵啲嘢搞下都好嘛。个 friend 就同佢手足话落，咁我落去咧，咁啊敲门，敲门咧，敲门有人应，有人应 讲咩 吓？跟住敲门搵边个啊？ 又是那些很低层很起伏的。 找边个啊 找边个啊 跟住他两个醒目喎、啊。他说跟住喂屌唔对路喎、啊。如果是梳化服过嚟到他换衫就不会这样的嘛。 他会直接开门。 是啦他会直接开门。喂你 什么事啊手足是啊 什么事咁、 啊。 他说有人应喎、啊。制唔过， 系咪导游？ 系啦，跟住佢话制唔过，冇啦，上翻去啦咁。跟住咧，佢都系以为系呢啲嘅，即系通常我哋做嗰啲咧，就唔会第一时间谂呢啲嘅。 一系就嗰个年代，一系就哀，一系就导游 啦 嘛。 唔会谂呢啲啊，谂你成晚谂呢啲，唔做唔到嘢噶，惊噶。咁啊，喂，冇理啦，上翻去啦。跟住咧，上到去跟住上翻去啦，嗰个友又系死心不息，佢冇理由嘅，明明冇人嘅，你知有人好麻烦噶嘛，拍呢啲嘢，同埋嗱，你发电车楼下啦，守住晒噶嘛，有人上嚟知噶嘛，咁啊，佢话不如我去问下发电机个友仔，咁啊落到去问佢啦，喂，问电车个你有冇见到人行上嚟啊？即系咪得你哋咯？边人行我上去啫？我话你真系冇瞌眼瞓，我冇。跟住又翻上，又经过三楼啦。屌、开唔敲唔敲到次门好咧咁啊！今次唔理啦，照敲。但系咧、敲门咧，道门咦咁啊开咗。但系咧就有佢头先睇嘅光咧，其实系点着咗眼嗰啲，无端端有眼嗰啲咧，就系啲潮州佬咧。潮州佬咪会咩嘅？遇难节咪会头眼会挂眼灯喺门口嘅，好似走马灯嗰啲咧。你住廉租啊？而家唔兴啊！以前咧，你问啲潮州人兴，系好多人都会头眼灯翻嚟咧，就挂喺门口嘅。喺个厅中间有啲咁嘅灯噶咯。 你通常挂门口噶嘛？点解挂？ 系啦，喺个厅中间，但系里边好鬼立乱噶啦。跟住咧就，但系嗰啲灯好多都系点电喎，睇佢点洋烛嗰玩。嗰啲光，佢头先睇到个光，应该系嗰啲光嚟嘅。系啦，哇！佢话佢一见完嗰盏灯咧，心知不妙，系走啦。跟住佢出翻去啦，佢行入，佢望到个眼灯，跟住咧佢唔怕死，即仲行入去，顶佢真系呢条友真系黐孖筋。跟住行去，跟住佢望完眼灯出门口嗰道门，砰闩翻埋。 哇！ 跟住大镬啦，嗰盏灯就吹熄咗，跟住嗰盏灯熄咗，道门就闩咗。 嗰、那个洋烛灯熄咗， 系啦。咁啊，但系洋烛灯佢系讲佢系细神劈完洋烛。洋烛点嘅灯系冇可能咁光嘅，但系佢嗰个光系超过嗰个光度嘅。道门闩咗个细，好彩道门冇锁嘅，即系个波手俾人拆咗噶啦，咁咪拉啦，即系冲过去拉开道门，佢就拉唔喐。咁啊 系啦，可能嘅冇锁， 系啦冇锁嘅嗰道门，通常呢啲旧楼俾人拆晒噶啦。 又唔会扯风噶， 冇风， 咪咯， 系啦，总之闩咗佢开唔到。 哇！人生最漫长嘅嗰几分钟， 系啦，跟好彩，好彩，佢个又系佢个手足落嚟揾佢。 阿梁擎天话嗰种叫沙灯、啊， 佢叫沙灯咩？问阿老表就知啦，佢对照灯嚟嘅。跟住啊，唔系，阿梁擎天都可能系 沙灯啊。 走唔系走马灯嚟嘅， 唔系走马灯，样似啫，系咪？ 唔系走马灯嚟嘅，里边冇嘢喐嘅，系粉红色嘅眼灯咁嘅咧，潮州人好兴 嘅。有啲似灯笼嗰啲咁样嘅， 唔系灯笼，系走马灯，用啲纱布整嘅，系、 哦、 啊，粉红色嘅， 未见过，真系未见过。 跟住，好彩个手足嗌落嚟，唔知要攞嘢啊！佢个手足嗌落嚟，道门就开到咯。 即系嗌乜水，你帮我攞啲乜嘢啦，咁样，咁佢就自己。 叫佢翻嚟，可能要 set 嘢啊，咁啊叫佢上去。 哇！ 咁啊喐到咯，嗰道门开得翻。 最漫长嘅 哇！嗰条友成晚嚟几忐忑啊，急屎都唔落楼啊！佢话几大都天光先落啊。十点通告、啊，佢哋八点钟到场 set 嘢、 嗯， 早两粒钟噶嘛，去攞嘢，然后即系起码要做一个钟头去到现场 set 嘢噶嘛。 冇 错，嗰晚啊真系攞命。 通顶噶嘛，咁样样嘅、 啊，一定通顶啦。 一定通顶拍到第二朝噶嘛。 系啊，咪拍到四点零五点先天光噶嘛。 宵夜都唔敢落街食啦，咁搞。 宵夜就唔使，有人买上嚟。 哦，有人买上嚟嘅。 有长毛买上嚟嘅，嗰、哦、晚就真系 唔使去厕所噶啦，咁样。 系啊。 哇！ 佢话好彩。佢话好，佢话佢系感觉到道门系唔系唔似系封闩埋佢，系闩埋。 即系好似后边，即系总之系有人咁样扯实道门俾你开嗰种感觉。 佢系好奇咁样，通过眼灯嗰度自然就行咗入去。 系， 即系越行越近，跟住嗰道门就闩埋咗。 佢一行咗入屋，跟住望多一阵，佢就即刻扮埋。 系啦，但系最神奇的第二招咧，收工啦。 嗯。 咁啊落去，咁啊佢同我喂，一阵陪我入三楼行啊，我咩事啊？ 佢仲唔死心啊？ 咪天光啦嘛，唔惊啦嘛。但系落到嚟冇盏灯喺度嘅， 都唔会有人咁得闲帮你执走盏灯啦。 系啦，冇嘅，系冇盏灯咁嘅灯。 然后嗰道木门系开咗嘅。 系啊，道木门开咗，有啲一经过已经见到冇盏灯嘅啦。 哇！ 佢呢件事佢系后期先讲翻出嚟嘅。 人生最漫长嗰几分钟，仲要差啲出唔翻去。 我记得个死仔系我唔知 call 佢攞通告唔够人嘅、 嗯， 即系你知以前啲电影咁样开发，周围都唔够人噶嘛。 以前系即系港产片系最蓬勃嘅。 系啦，我叫喂过嚟帮手。 系啊， 佢喂我讲单嘢俾你听咯，我听晚夜晚通告，顶你讲埋啲咁嘢啊，冇嘢啊嘛。诶，见面先讲，见面你都冇讲。啊！个死仔就一见到我就讲， 真系即刻劈球，第一个就同你讲鬼故啊！ 以前我哋有个潜规则嘅，系点咧？譬如嗰套戏系八个人，用八个灯光嘅啫，我哋会开十个或者九个嘅，多咗 冇赖咗嘛？韩山话唔使去厕所，条友被困时已经赖咗， 咁啊，企埋一边咯，个天花好大噶，系啦，咁啊，嗰有个潜规则就系攞嚟，我哋就会攞嗰份钱咧，买福利嘅，搵个冰箱啊，入汽水啊，入定晒嗰啲嘢，咁我同佢买。 嗰份咩钱啊？ 咪多咗两份人工出嚟啊嘛，咪攞嗰份钱去买。咁、我哋通常开工之前有两个人去负责买呢啲嘢噶嘛，买冰啊，买成咁样。咁啊，佢喺嗰阵时讲俾我听咯。哇！你老板，我哋今晚仲要做嘢喎，搵啲咁嘢玩，我哋今晚拍可乐厂，我顶你仲恐怖。 系噶， 沙田嗰可乐厂好威大噶，嗰度拍戏噶， 未去过， 系啊，冇咗噶啦，系啊，哇，呢 overrun 添，下一次翻嚟再讲， 之后再见。